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？你说谁这是？谁呀？ 季彤和大鹏啊。 我倒霉，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。 别挨骂了。 听众朋友您好，国庆节快乐，很高兴在十一的假期里我们又相会在了调频 87.6 兆赫的电波中，这里呢是我们的开心茶馆，我是您的朋友大鹏。过节了，七天的长假，我们开心茶馆啊也给您做一个特别的安排。今年呢在国庆假期下午时段的开心茶馆节目中，我们要和您一起分享青年评书演员王月波演说的长篇评书《聊斋志异》当中的一段回目丫头，差不多呀，正好用这七天的时间我们能欣赏完。下边咱们就闲言少叙，请上王月波为我们带来这段《聊斋志异》中的精彩回目。 说玉镜银钩斜挂在晚山头，硬币拨长空飘渺暮云收，荡禅光河汉沉沉射斗牛。应时当令说这么一个半拉的岔曲，全当定场诗。这个岔曲叫赞月，赞月不露月，聊斋蒲松龄先生写得很好，这段丫头非常的引人入胜。他写的故事大半都在山东，山东青州有公子王文，原文写诸生王文，什么意思？诸位的诸，诸生啊，诸生当咱们讲就是秀才，就是现在说吧高中生。哎，您要到了这个进士呢，那叫大学生了，哎，就能够当官去了。高中生的文化，家境不错，可惜父母早亡。跟着谁过呢？跟着叔跟婶儿过。叔很疼这个王文，为什么？这个孩子没有父母，别人对他就要有怜悯之心，何况一奶同胞是自己亲手足的骨血，对王文另眼看待，甚至于自己的孩子少吃一口得紧着王文吃，过年过节要先给王文穿戴好，多给零花钱。叔对王文110，无奈何呀，这婶儿不太贤惠。王文的婶娘视王文为眼中钉肉中刺，为什么？那会儿的书生跟现在不一样，古人的思想跟您各位现在思想不一样，叫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，仕途是最光明的。人分三六九等，叫做士农工商。士农工商怎么能当士呢？学而优则仕，你得好好念书啊。可是念书就没有进项，他是消费阶级，他不是生产阶级。你看你要学过马克思的唯物辩证，您就知道他不往家拿钱，可一般老百姓不管那个，老百姓脑子里是什么？你一把搬不倒搬的小伙子，不说挣钱养家吧，你得安身立命，养家肥己，得够自己的挑费啊。这婶娘平常说话呀，老得切合着王文，可是王文是书生，能跟婶娘怎么样？人在矮檐下怎能不低头，忍气吞声，过得很郁闷，有些心里话呢只能跟书童说。书童叫王生，小生的，可是王家的家生孩，比王文也差不了三岁两岁的，一块长起来的，但是拎着辈儿，他是家里的小孩，得管王文叫叔啊，他是主人，一主一奴的关系，只能跟这孩子说。这孩子更小了，什么都不懂，赶上这一年大比之年，家开恩科，那么有同学的这些同窗好友撺的王文要进京赴考，把这个话跟叔一说，叔有点为难。为什么？进京赴考是需要钱的，跟在家不一样，在家千日好，出门万事难，老百姓有俗谚叫穷家而富路，您说您出去玩去您就带10块钱，这不成，走马路上把卖鸡蛋的碰，你不能扒衣裳赔人家，什么样的特殊情况你都要考虑到。我给你钱怕你的婶娘不允呐。王文也知道叔很为难，我就跟您这么一提，有同窗的他们 撺掇我去。那么你想去不想去呀？我是想去。 哦， 好吧。 哎， 我跟你婶儿商量商量。王门走，他叔叔跟他婶儿商量，孩子要进京赶考，你看让去不让去？王门的婶儿琢磨了琢磨，你看这地方就耽误功夫，就在这儿啊。人物塑造，人物塑造啊，去。哟，王门的叔一听喜出望外啊，当家的，这个怎么这么痛快让孩子去？去吧。嗯，那个俗话不是说吗，少壮不努力，老大徒伤悲。孩子挺大，念了写个书，也该让他上进上进。万一你们老王家祖坟让哪颗耗子长对付了，他要混个一官半职的，不是回来咱们也改换门庭吗？哦，这是好话，这是好话。那么孩子要走，您是管家的，您看在这个穿资盘费上，好吧，至亲的骨肉我还能亏了孩子吗？你跟他去说，沈娘我大大方方漂漂亮亮，这次让他进京赶考，我给他这个数，200两，20两。王文的时候听完这句话心里都不好受，20两不够干嘛的？您要说这20两不够到北京的也是瞎话，但是捉襟见肘，够这儿就不够那儿，够那儿就不够这儿。说白了吧，要拿着这20两银子进京赶考去，就得吃棒子面贴饼子，喝凉水，住店也得住那个最不济的大车店大通铺，您想讲究一点来个单间儿没有。但是王文的叔有点存性，有点私房，他这个婶儿不知道，他一琢磨20两打他手里抠出来就怪不易的，这一分钱能赚出啊水来，你琢磨琢磨能掰成两半发的时候，得了，您这个恩德不浅，给20两，我们不嫌少，我们爷们谢谢您。您开箱子拿钱吧，拿出2两银子来，把他叫进来，你就这20两银子还要卖盘卖盘，训斥训斥。王文低着头从外边进来，沈娘对你怎么样？王文能说什么呀？胜过我亲生父母，沈娘对我大恩大德，此生此世没齿难忘。哎，这个二娘我听得爱听，可是有一节，你去读书，去上进，去赶考，沈娘我都同意，我也高兴。这不是你叔跟我一说吗？我很痛快的就拿出这20两银子来，孩子你拿着。王文接过这20两银子，眼泪在眼圈里往外瞪，20两银子够干嘛的？这个话有苦说不出来呀。有道是上山擒虎易，出口告人难，手心冲上，手背朝下，跟人家要这个最难受。您看我们这做艺的就这样，最难的不是说书的，最难的是下去打钱的。您各位好办，现在都是打一张票30，我们那姐夫在外边，要我那师弟叫祝兆良不会乐，拿钱好。你票不，这几个仨人不能，这俩票来。你这你要赶我们那大师哥把着门还好点，见谁都乐哈。啊，您好，您我看您这好，把您撕的。过去不成，我这说书还得有俩打钱的，一顺这边下，一顺那边下，打钱还得央给人家，啊，拿着一笸箩，这笸箩不能扣着，得正着搁。我们不是要饭的，不能拖着笸箩，手背得冲上，手心得冲下，在手里这么叼着，啊，咱们是财门上起，还得说吉祥话，福门上落。要发财打这边来，各位费心。什么叫费心呢？这句话我到现在也不懂， 就那意思啊，让您花钱了啊，我们本来不应该要您钱，您就应当责分的白听白看啊。跟你喊费心，费心费心，让着这个还随爷赏，这位一把掏多了也是他，掏少了也是他，后来才实行的买牌，过去就是随便给零钱，到这儿这位一拨了脑袋也得让过去，你到这边费心，这都不敢问，也不知道他干嘛的，就得让过去。所以您说过去做艺的也不容易，跟人要钱最难，有心说二十两不够，跟婶儿张嘴再要俩吧，不敢说呀。旁边叔紧着捅他，那意思二十两就二十两吧，宝贝儿，叔我再贴补你点不就完了吗？千恩万谢，从婶这儿出来，他婶娘什么心气儿？这个女人不贤惠，明知给你这二十两不够，还让你去，这就是往死路上逼你。王文出门不容易，那年头你到外边你混不好，入了这三不归，你就兴许死在外边，有个马高凳短，你心里一委屈一憋屈，你一病病在半路途中，许就把你给困死。这心眼啊，脏心乱烂肺，盼着王文死就别回来。背着他婶儿，王文的叔又拿出几十两银子，外边找朋友拆拆借借，最后给王文凑了一百两，还不敢让老婆知道，让书童小生子就是王生收拾好书箱，带上笔墨纸砚文房四宝，带着爷儿俩的铺盖，雇个小驴儿，从家里可就出来。老头心里难受，一直送出大门，送到街上，送出官乡，老头还往外走。王文紧着劝呢，叔叔您别送了，紧着送我干什么，我不还回来呢吗？哎，回来那么容易说呀，回得来回不来看孩子你的造化呀。老头不敢往下掉眼泪，为什么？当长辈的不能让孩子难受过不去呀。儿啊，就盼着你平常用的那个功，到考场上不白下功夫，把你平生所学都拿出来，咱们王氏门中的这些个老祖宗们保佑儿女，倘若侥幸得一官半职，哪时节荣归故里，显耀门庭，就是为叔父我的简面上也略显光彩，堵一堵你那婶娘啊他的嘴呀。老头背着才敢说这个话。叔侄二人叔要简短，洒泪分别，主仆上路。叔不要麻烦，手里也有俩钱，百十来两就比较富裕了啊。闲逛三山奔踏五岳，这么主仆两个人说说笑笑，也不嫌很寂寞，不一日来到了京城，到北京。北京住在哪儿？就住在咱们这地儿啊，我跟你们说啊，由咱们这儿往北，这趟街叫兴隆街，兴隆街再往北叫打磨厂，这是当时北京的旅馆街，它由山东来就得进齐化门，就是朝阳门，进朝阳门住在打磨厂。打磨厂的旅馆街当时很繁华，住好之后安顿好了，跟书童王生要交代交代。生子，哎，咱们这钱你看还有多少，咱们爷俩省吃俭用还有个五六十两。 哦，是是， 嗯，够回去的路费就行，咱们得在北京待好些日子呢。那么北京这么大啊，咱们又是外乡人，你年岁又小，来喽可别瞎逛，一个是怕你惹祸，第二咱们爷俩要走丢了，回头连这儿都找不着，回来可麻烦了，你就伺候我在店房里头读书，那么您要是闷了呢，我就出去逛逛。小生小孩不乐意， 啊，我跟着院里老卷着，你出去逛逛。 我说叔， 您这个我也跟着不，我先帮你出去看看，有好玩的我回来再带你出去。哄着这小生子看家，王文顺店房可就出来了，走到长街之上一看，嘿，大邦之地，天子脚下，帝王之都，北京城，说得出去。各位同志，北京城了不得，明清两地九门八点，一口中叫里九外七皇城次。咱们在座的，我看今天有几位上年岁的老先生们，您都赶上，因为这个城券是五几年才拆的，您都赶上了。开眼啊，山东他们的地方也挺富饶的，不是穷地方，不是贫瘠地方来的，但是北京厉害，三街六市人烟稠密，来往行人不断。王文高兴，正往前走，迎面来个人，这位也看见王文了，王文可也看见这位了，二人打个对面，四目相对，可就都站住了。怎么，熟人？熟人跟熟人不一样，同志们，分几种，特熟的甭提了，还有半熟不熟的，还有呢是熟人的熟人，给这就是扇子面交朋友。哎，我跟他认识，他跟我认识，在偶然的场合上，这是我朋友，这也是我朋友，都是哥们儿，哎，喝过几回酒，但见着这位连想什么都叫不起来了。还有的呢是不熟假装熟，也有这样的人，跟你本来不熟，可能就见过一回，见面跟你特熟，嘿，最近老没见你啊，还在那儿住着呢，没搬家，还在那儿住着，哪来着？不熟假熟。还有特熟的，真给人忘了，也有在一块共事好几年，张三李四家里怎么回事都说得上来，就一时懵住了，这位姓什么叫什么想不起来了。今儿就这样，王文也认得这位，这位也认得王文，俩人站住，四目相对一打愣，哎哎哎，光张嘴不说话。这常有，我们做艺的也常碰上，走到马路上有人把我们认出来，哎哎，你看这说样的，嘿，这个嘿，说不出，电视我看这那谁，他叫那什么，他叫刘云天，你知道吗？也这么高这么胖，也这模样，谁刘云天？我王月波啊，对对对对，王先生，王先生，您说，他我这样的人没有什么特别特殊的模样，你要是或者特别矮，又黑又胖，那好记，那大白胖子有的是。你要把你大眼睛特别大也好吧，容易让人记住。这个呗，可比王文阔多了，穿绸果断。嚯，这位，这一身衣裳，说现代话，拿那会儿比吧，全是名牌。哎，挺大的肚子舔着，大概刚吃完早点，这嘴巴上油光光的。一伸手，大拇哥带祖母绿的扳指，呵，就这扳指价值连城。这绿说现代话叫正经 A 脆的，拿一块红毯子把这扳指搬下来，吧唧往这一搁，整块毯子全是绿的。带着这扳指唰上前面建楼的，扬手一下能绿到沈阳去。这位太有钱了，往这一站，王文，哎呦，那，您，啊，哦，我是叫不上来，嘴边上，这是个熟人，我，两个人都不好意思的。这位一着急，我冒叫一声，是王文贤弟吗？就这一句话，腾一下，王文来一大红脸，怎么，人把我名字叫上来了，我没想起人是谁来，这个王文太难受了，尴尬呀，过来过不去呀。哦，是。我，哎呀，仁兄，我是看着这个不敢领教您，这句话不敢往问，您贵姓怎么称呼啊？人知道你叫什么，你不知道人叫什么，这什么朋友啊？我， 这位一看他可能是真把我名字忘了，这位倒不在乎，哈哈一乐，哈哈，兄弟您是贵人多忘事，大概把哥哥我忘了。哎，我提不提吧你，这个咱们都是老乡，都是山东青州人，我呢家里有俩钱儿，在咱们山东也算说得上的啊，不敢说财主吧，有俩糟钱儿，我有个外号叫赵半城，办了城的买卖都是他，姓赵，叫赵半城。王文一拍大腿，罢了，赵东楼，赵员外爷，赵仁兄，哎，对喽，对喽，对喽，对喽，对喽， 碰见熟人了，还是老乡，这俩人到底是什么关系，怎么认识的呢？我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，再请青年评书演员王玥波为您继续演说这段《聊斋志异》中的故事《丫头》。 我们的新时代，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《赞赞新时代》，王平九作词，常石磊作曲，李易峰、景甜、江疏影演唱。 又是一个春天扑面而来，大地生机，青山绿水常态，长安街出发到美丽乡村和边寨，欢天喜地的节拍，赞赞，欢天喜地赞赞，欢天喜地赞赞，又是一个故事挥手展开，心潮起伏起来，唱起来呀，情不自禁的感慨，赞赞，情不自禁赞赞，情不自禁赞赞，我们的心。 联通冰激凌套餐，每月99元，全国流量不限量，全家无限用。 壮阔东方潮，奋进新时代，庆祝改革开放40年，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。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，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。 亲历世间传奇，投身伟大实践， 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，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。 你们朝这儿，跟我来来了，这是四位，给这续水啊，这是囊定，这是天管啊，薄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续菜 要喝啥呀，我在这儿呢。哎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 哦，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？你说谁这是？谁呀？ 季彤和大鹏啊。 我倒霉，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。 别挨骂了。 听众朋友您好，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，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，我是您的朋友大鹏。下边我们继续欣赏青年评书演员王月波演说的长篇评书《聊斋志异》中的故事《丫头》。 老乡见老乡，两眼泪汪汪，千里之外这叫他乡遇故知，心里高兴。没想到到北京头一天就碰上老乡，怎么认识的？书中代言，赵东楼在山东青州是大财主，站着有房，躺着有地，家里边万贯的家财，但不是一般的地主。财主跟地主还不一样，地主就是有地，雇人种地，交粮，有粮存起来，越种越多，越攒越多，家里边盖房子，那叫地主。财主不仅有买卖，他收上这个钱来，他不闲着。赵东楼有很强的经济头脑，他这个山东啊，横竖有河，横着有黄河，往南一点有长江，竖着有运河，四通八达，这地方很富。所以这赵东楼来回一倒腾，打听北边缺什么，上南边进，顺着运河往北边运，沿海地区没有，顺着长江进四川，办川货往外卖，来回这么一倒腾，呼，大发了。这赵东楼这钱扯了去了，大财主怎么认识王文的？哎，你看这有钱人他也有病，他有钱之后他钱是够多的了，媳妇也娶不少，房子也买不少，他空虚，他怎么办呢？附庸扶雅，他要找一些文人来抬高自己的身份，来显耀自己的门庭。打听山东青州有才的没有啊，其中有人就说了，张三有才，李四有才，有个书生叫王文是个才子，请他，谁有才请谁。就这样把王文请到他家来，但不止王文一个人，还有这个张三李四都是念书的人吧。大家上他们家干嘛呢？吟诗作对啊，行令饮酒。那赵东楼懂吗？不懂，写出来他评点。今儿大家都作对的，好啊，咱们作对的，啊，我是山羊上山，水牛下水，山羊上山，山碰山羊角，水牛下水，水没水牛腰，都是书法家写出来挂这儿。赵东楼酸文假醋啊，也不懂好坏，摇头尾巴晃，哎呀好，哎这字也好，啊欧柳颜照，啊名人的字画，你们学的也好，仿的也像，哎呀这个词句也雅致。仿佛他有多高的身份，大家一捧。那么赵员外爷，你也啊，给我们来一来啊。他这反正大把抓毛笔吧，叉叉也写，写完大伙捧就为吃他。唯独王文，王文第一年轻脸薄，第二他不会奉承人，这个捧人啊， 溜须派不会，他老不愿意，越不愿意，赵东楼越喜欢他。这个孩子清高，你看都奉承我，他不奉承我，他不糊涂，要不他怎么赚那么些钱呢？他还有个爱好，下棋，臭棋，赶王文这棋下的不错，他老拉着王文下棋。慢慢大伙儿也跟王文说：“哎，我说王文，王先生，不能老赢他，老赢他他就不爱跟你来了。下三盘呀，得输他一盘。哎，这样老跟他下，他老请你来。慢慢的，王文也明白点了，下两盘就输他一盘，下两盘就输他一盘。哎，他外边能说古去。下棋，王文怎么样？服吗？那是好棋啊，国手级啊，那的最厉害。怎么样？跟我三盘，当然我输人家，我下不过，可是互有输赢。”下三盘我能开一盘张，怎么样？我这棋，嚯，赵员外，您这勾棋捧他，大伙儿吃的一人。这个王文老是按赵东楼家去，哎，踏破门槛很熟，但是慢慢的王文觉着丢人。我们家虽然穷，但还不到揭不开锅，叔跟婶对我还行，我老吃人家员外算怎么回事儿？不识嗟来之食，干脆得嘞，我不去了。打这以后，谢绝赵家，不去了。那您跟家待着，人家还来请，一回请，两回请，三回人就不请您了，慢慢的可就疏远开了。哎，没想到进京赴口，长街之上会碰上大员外赵东楼了。赵东楼喜出望外，哎呦，兄弟，真是你啊，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，爬一把，把王文胳膊就给揽住了。走，哎，赵大哥，赵大哥，袁伟爷，哪儿去啊？你进京不是探亲访友，就是前来赴考。说，干嘛来了？哎，荆轲秋闱前来赴考。好，哥哥，我给你一接风洗尘，二，我跟你许久没见，咱们要畅谈旧交。三，我要祝愿贤弟你到时候连中三元，我做个小东，我可不敢说请客啊，我是半拉地主之一，谁让我先到北京呢？我得请你，咱们哥俩好好吃点嘛，喝点嘛，盛情难却。要说王文跟赵东楼原先这交情，吃赵东楼一顿不算什么，紧着让王文可也就不好意思了。哎，赵大哥，我不是不跟您去，我不是一人来的，还谁呀？我那个上您家也去过，跟着我那书童叫小生子，他跟我来的。哦，他在哪儿呢？打磨厂某某店，他在那儿住着。没关系，落不下他，咱到饭馆单点几个菜，让伙计拿食盒送到那儿去给书童，你看这怎么样？全算我账，他有的是钱的。王文一听，行了，我给小生的这饭也弄下来了，去吧，跟着走，好饭馆有的是。赵东楼有钱，哪个饭馆大进哪个，一看这饭馆，呵，七间门脸，五间的进深，一楼一底，这家伙大饭铺，门口下俩伙计往里让座，高网的袖面拿着带手，哎，一看里边方桌板凳，二楼雅间，这是大饭馆，这儿怎么样？这儿怎么样？行行，我是客随主便，哪儿都成哪儿都成。哎，走走走走走，吃吃。王文一进来才知道，赵东楼感觉在北京不是一天两天了。为什么？这饭铺的人都认得他。赵大爷，赵大爷来了，二楼雅座，赵大爷走。他一给吆喝着，上面就有人接着。好，赵大爷高升上二楼，您带啪高打连龙，高阶远迎，哥俩大大方方的可就上来了，受宠若惊啊。王文他在家，你琢磨婶对着那儿，他没受过这个，和他有点放不开，很拘谨，坐在这儿。有伙计过来让这哥俩唱菜，您吃什么呀？我常来，也吃不了什么。哎，这是这个酒席，今儿我来个老乡，啊，哦，是是是，这位先生，一看这模样，这扮相是书生啊，您爱吃什么？王文心里话，我爱吃什么呀？ 最好的饭就是热汤面，我净干噎饼子呀，要不然热汤面能把这饼子顺下去，今儿就算好饭是。热汤面有吗？啊，热汤面有热汤面。哦，我来一碗热汤面呀，来点干粮。您有榨菜，您给我来半盘。赵东楼一听，这些打住！怎么了？您干嘛？咱哥俩吃饭，跟着哥哥我吃榨菜，啊，热汤面，那能够吗？得了，你瞧好吧。哎，伙计，随便你颠沛吧，弄几个凉的，弄几个热的，烧黄二酒，随便咱们来一点，要好酒好菜，好吧？一伸手，拿出一张银票，一沓啊，抽出一张也不知道多少钱，这算压柜，来，下去办去吧。凭着你伙计点，这伙计给做主，那还不是什么贵上什么，咱就不给您细说了。现在呢，咱拿现在比吧，什么叫鲍鱼呀？哪叫鲍鱼呀？什么鲍鱼呀？我也是穷人家孩子，你知道吗？我也不知什么好吃，就听说鲍鱼贵啊，就这意思吧。王文这菜一上来还真饿了，跟着赵宗楼这儿喝着，紧着给布菜，吃哪都好吃，多新鲜呢。大饭馆名厨子哪个菜不比棒子好吃啊？不比棒子面饼子强啊？吃吧。这哥俩推杯换盏，打开里外套间，颠起前后槽牙。王文别看是文弱书生，饭量不小，吃了一个勾满豪瓶，一摸嘴儿，哈哈，讨饶，书生就这个，一摸嘴儿讨饶了，交钱是他的，哎，吃饱没有？别亏心，跟哥哥我到北京对这个。咱得吃饱了，不管好管饱，什么话？这还不好，什么算好啊？那咱们走着，您结账，不用结，这不刚才银票压着贵，有的是富裕。走，众星捧月的相仿，连先生带伙计都往外送，那张银票除去结账还有的是，那就算小费就白给了，出来扬长而去。那么哥，咱们。上你那店房干嘛？咱们坐坐聊聊，上我这儿聊去。哦，上您那儿聊去。您在北京也置了房产地业，甭打听，我绝不能放你走。怎么着？嘿，这哥哥我可不好意思了，吃饱了喝足了，我这瘾犯了。咱们哥俩要手谈手谈，下盘棋，吃人家嘴短的，知他臭棋，不乐意跟他来。刚才满盘子满碗一大桌，吃完人家一扑棱脑袋，不成，我不爱跟您玩。说得出来吗？王文让面给拘住了。哦，那么又要到贵宅造次，仁兄头前带路，贤弟走，穿大街过小巷，就来到前门外。同志们，前门外有很著名的八条胡同，赵东楼把王文就带到其中的一条。王文不知道，王文打进了这胡同就发现这胡同啊跟刚才那几条街几胡同不一样。怎么没人？为什么这八条胡同白天没人，晚上人多？现在是白天，哎，这个北京这么繁华，怎么这这么清静？你瞎打听什么？走吧，哎，跟着走吧。到一家门口，两凳儿青石板台阶儿，朱漆的门，门上有门鼻儿，看这门楼清水脊，干净漂亮，两边挂着彩灯笼，可是白天不能点灯笼啊，随风飘摆。王文有点照影子，这是什么所在？ 他在北京置着家吗？不像。他这么有钱在北京买房子，最起码也得路北广亮大门，不说有那门狮子，也得挺阔啊，上面有门灯啊，下边有懒凳，也得有仆人。这清水级小门楼，这什么地方？这个赵大哥，您住这儿啊？住这儿怎么了？这什么所在？怎么了吧？不，我这儿你看出什么毛病来了？不是，这街上也没人，这地方挺肃静。完了，您住这儿，咱家里山东那房子我去过，那好几进的大院子，挺大的门口。这是打听，真问吗？您要愿意您就告诉我，好吧？哎，你可别挠我啊，兄弟，哥哥实话跟你说，这个地方叫做秦楼楚馆花间柳下，这儿是窑子啊。王文听完这句话刺楞一下，顺后脖梗子往外窜一股凉气，机灵灵打个冷战，把个王文给吓坏了。王文是什么人？念书的学生，高中生，妓院没来过，听说都不能。一有人聊这站起就走。也有同学的呢，比他年长的，有那个风流才子，吃过两回花酒，打过几回茶围，上窑子里边去串过，回来大伙儿要聊一聊这些个风流韵事。王文站起就走，你们说的这什么有辱斯文，一拿袖子一挡脸走了，不听了。今儿愣让赵东楼给带着门口来了，这还不害怕呀？最主要我上北京干嘛来了？我是进京赶考的，这倘若要被言官知道，要是让学部参我去，功名事小，我的性命有忧啊。同志们，书生不许逛窑子，不单书生，这地方咱高台教化，离地三尺有神仙，我不能胡说八道，什么人您都别去。我这话不是瞎说，您听完咱这段丫头，您就知道我为什么不让您去。这段丫头蒲松龄先生写的太高了，要从王文的亲身经历当中给您说出来逛窑的人的下场，他的厉害要给您讲一讲。我是书生，我上这儿来，这亏了没人，这要让人看见那了得吗？哎呀，我说赵大哥呀，你坑杀小弟了，告辞告辞告辞告辞，转身就走。赵东楼一把给拉住了，别忙，哪儿去？怎么了？吃完喝完掉头就走，够意思吗？懂得交朋友吗？不是，他这地儿他我，哎，兄弟你不懂啊，窑子跟窑子不一样，分很多等，一级叫做小班，二等叫做堂子，三级叫做下处，四级叫做流莺。赵东楼说了，旅馆萧条，客旅烦闷，哥哥我是做买卖的人，我到北京来，我还能再置份家吗？我上哪儿去呀？我就得这地方。你不要想象成这地方一进来就多么肮脏下流，我给你讲讲这里边的这些个事，这也都是好人家的姑娘被逼无奈寄身于青楼。跟你说兄弟，你今天放大胆量跟哥哥我进去，你看看，倘有一字半语侮辱斯文，犹如你们圣人门徒，你怎么进来怎么出去，打这儿咱哥俩画地绝交，你别搭理我。这话怎么样？王文一听话都说这份上了，心里头真害怕呀。不是大哥，我别介，我知您是好意，您住这地儿我没敢说您一个不字，我也不是说这地儿多脏，但您非要让我进去，我 兄弟，我再跟你这么说，你是不是怕人知道？且不说别人知道不了，就即便知道了，到头你什么罪过？我的功名尽丧，哥哥我花钱给你买功名买前程，我保你高官，这行不行？啪啪啪，就这么一打门，吱扭扭，把这铅锅撤去，打开一扇，这扇没打开，打开一扇门，有个三十来岁的男子往外一探头，哦，大爷您回来了，啊，来个朋友，走。这不磨磨唧唧，不是丈夫所为啊，怕什么呀？走。哎呀，王文没辙，抬起腿来往那台阶上迈，又拿下来了。我可恼了，别介大哥，我改日改日，就今儿。走。里边这位会来是，哎，今天还带个朋友，别介，您来喽，跟我们赵大爷大概就是好朋友，上家来了串门，这算什么？王文一听这话靠谱，他说上家来了，也没准这儿还真就是赵东楼包着，就他一位，哎，那样还好一点，别回头好，我们俩也坐下了，别的嫖客也来了，这我那太难堪了。哎呀，得了，那。把脚一跺，把牙一咬，把心一横，就跟这个上刀山一样，低着头进来，不敢抬头。一进大门就站这儿，这位把门还销售，哎，赵大爷，哎，这位，往里走吧，往里走，往里走。哎，哎，他低着头走道，赵东楼一看，这是怎么？我说兄弟，你这太不对了，你看看，你低着头走道，你在绊着。你摔，你抬头看看，哎，王文抬头举目四下观瞧，啊，好四只的一座庭院，漂亮啊！同志们，电视剧上也有描写青楼的地方，我表示很大的不满。他们应该找像我这样的人咨询咨询。无眼呐，哎呦，电视剧演那妓院可阔了，雕梁画栋，那楼一喊喊出多少位，好几十位，啊，花枝招展往这儿这么一站，自己报名的还没有，小班小班，同志们注意这小字，越高档的青楼越四只，正跟那个有钱人家小姐的绣楼一样，那个庭院深深，让人感觉就宾至如归，曲径通幽处，一看人这院子里头，尤其北京，嘿，海棠石榴树，哎，鱼盆盆景儿，哎，养鱼缸栽荷花，好看呢，他是文人爱看这个，一看眼睛不够用的，这对他心情好，赞了个好字。你看，我让你看你不看，看完又说好，就跟哥哥我害你似的。到屋还好，来高打连楼。 王文呢，最终还是拘着面子，让赵东楼给带到了这样的场所。接下来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？我们今天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告一段落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和您一起啊，继续分享青年评书演员王月波演说的这段《聊斋志异》中。 欢迎来到2035，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《我和2035有个约》，何牧阳词曲，加油男孩组合演唱。 那是一个诺言，穿山越海真切，遇见梦想的明天。我奋进的脚步，披星戴月强烈，迈开大步就沦陷。哦哦哦哦哦哦哦哦，快把青春冲满天。哦哦哦哦哦哦哦哦，齐心协力奔向前。千约那一天，